好的贼人闯入店铺，期间一个人持类似手枪物体和一个人持刀，他们指吓店员要求打开色柜。警方表示，四个歹徒闯入镖行劫走一批手镖之后逃去，初步无人受伤，警方正调查案件。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新界西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日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和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雷暴警告的有效时间至到傍晚6点。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54点，升5点，总成交金额1365.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02点，跌2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815点，跌155点。部分活跃港股嘅数价：美团189.8升4.8，腾讯控股327.2升3.6，比亚迪股份242.2跌20.8，京东集团246.8跌2毫，阿里巴巴94.3跌9毫，友邦保险75.95跌5毫，新东方在线29.8升9毫。是升9.5毫，百度集团141.5跌4.8，中远海控11.78跌0.8，恒生中国企业69.94升0.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48，英镑9.142，瑞士法郎8.032，澳元5.395，加元5.989，新西兰元4.811，欧元7.84。每百日元对港元5.65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7.909。日经平均指数报28,091点，跌104点。港金报16,10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14.29美元，卖出1,71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相当之繁忙，现在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方向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去到温思劳街，靠右边线去尖沙咀咧，都系个龙尾喺温思劳街附近噶。港岛路面方面，湾仔司徒拔道下行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嗰段咧，而家较为多车噶。黄竹坑道部分路段仲系因为受到爆水管有啲封路措施噶。黄竹坑道去南丰道方向，近住葛亮雄医院对开嗰度快线继续封闭，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九龙咧，慈云山道部分路段有啲紧急维修，慈云山道来往方向近住旭华街嗰度咧就封闭咗部分行车线嘅。咁所以咧，而家旭华道来往方向嘅车辆禁止转去慈云山道啊。经过时间，大家睇清楚啲临时路牌啦。慈云山道紧急维修，有啲临时交通安排。新界港珠澳大桥仍然有车速限制，因为道路工程嘅关系，港珠澳大桥嘅主桥快线中线咧，而家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60公里，慢线就封咗嘅。石荫童子街仍然有紧急维修。童子街介乎礼石楼至到北葵涌街市嗰段咧，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

八月三十一号星期唔知几嘅松动音乐啊！ 哇， 啱啱问完都唔记得咗， 到月尾啦。 系啊，雷暴 星期三啊， 星期三系啦、啊，雷暴警告有限时间到今日嘅黄昏六点正嘅，咁啊六点钟新闻之后咧，我哋今日嘅嘉宾将会有 Pandora， 系啦、啊，带嚟佢哋嘅新歌《圣人模式》，到底佢点样带我哋？进入呢、這个我哋夹埋五个男仔嘅一阵间六点钟，五个男仔点样一齐进入呢个圣人模式呢？我哋转头六点钟会听到 五个男人进入圣人模式呢件事，好有想象空间， 神圣咁样。咁啊，暑假已经嚟到尾声啦，听日开学啦， 加油啊你哋！ 咁多位同学仔就今日 其实 OK 嘅，我觉得 OK， 因为 个假唔系好长，冇嗰种放咗好耐假，突然之间要翻学 pick up 翻嗰种感觉。 唔系都惨啊！即系你嗰两个礼拜，你都唔知道去得边度玩，咁跟住就话要翻。 系啊，惨猪哦！ 不过其实又公平啲咁讲，其实今年就早放咗嘅， 即系只不过拆开咗咯， 拆开咗咯。 耶耶耶耶！ 咁啊，大家 enjoy 埋呢个暑假最后嘅几粒钟啦。今晚早啲瞓觉，執定书包啊，執定嗰啲功课做齐未啊？咁啊， 听日瞓醒又一条好汗啊嘛， 系啦咁样样。咁啊，今日想讲嘅嘢就系咧，我觉得一个人听得多歌咧，其实有时好，有时会唔好噶。即系嗰样嘢就系、是、我唔知道，唔好用听歌去计啊。即系有时咧睇戏都系噶，或者睇剧睇动画都系啊。我唔知道会唔会有一种感觉就系睇一套戏。你睇到某一个场景或者睇到某一个情节，你觉得好熟面口， 嗯， 即我好似有睇过，即系有种 déjà vu 嘅感觉啊，点、 嗯、 似曾相识嘅咧？咁样，我觉得有时就系、是、不论喺即系喺个娱乐嘅世界咧，你一样嘢，你将佢扩展到好阔，你嘅 library 好丰富，你睇过好多嘅时候咧，你会发现呢个世界有好多嘢，有时都好似好似曾相识，或者好似睇过咁样。有时听歌我都觉得系同一个道理。当你越听得多歌，你就会越能够容易比较到点解呢首歌咁似某一首歌嘅咧咁样。因为话说我最近 look IG 见到嘅有个外国嘅音乐人啦，咁佢应该系 music producer 或者 DJ 咁样啦，咁佢好得意，佢会将一啲唔同嘅音乐作品咧摆埋喺同一条片入边， 系， 咁然后咧佢就会比较话俾你听呢首歌同嗰首歌拼埋一齐，原来系好相类似嘅， 嗯， 咁然后咧，当然佢经过剪辑啦，咁佢会将嗰段好似嘅嘢拼埋一齐，咁你听落去就觉得哇系，真系好似嘅，咁有啲。即係心地唔好嘅人就會話：，誒佢係咪抄㗎呢隻歌？咁、有啲心地好嘅人就話：，啊咁佢應該 sample 咗呢首歌啦。即係 sample 就喺呢個音樂世界入邊好常會見到嘅，即係尤其可能喺一啲 blues 啊，或者可能一啲 hip hop 啊， 係之後嘅 house 啊， 都會 有 一啲 都有啦， 係啦，都會有一啲 sample， 即 係 個好多年嘅音樂上面會做嘅概念。咁我當然佢可以分啦，一種 sample。即系有所谓嘅正式与非正式嘅，正式即系你问准咗咯， 是是是 正式嘅咪就 系 你冇问准咯，即系两都有嘅。 但系又好老实讲嘅，好老实讲，真系有好多音乐人都讲翻，佢哋有时 sample 嗰啲嘢咧，即系以前冇一个好清晰嘅，尤其再即系讲紧系六几年嗰啲时候咧，旧底咧，佢哋冇一个好清晰嘅版权嘅概念咧，其实以前嘅 sampling 系冇一个。所謂有冇問準對方嘅做法喺度啊？佢直接就攞，直接就攞噶啦。 或者一隻歌，我記得嗰次我哋係咪講起blues 定係 country 講起咧？即係因為嗰陣時啲資訊冇咁發達咧， 係啊係，二幾年添啊嗰陣時。 有一個音樂人去咗一個小鎮嗰度玩咗一隻歌，咁玩完之後佢就離開噶啦。咁啲人聽過之後，哇，好中意喎！ 咁就再玩咯。 咁就自己再玩翻，然後就。佢記得佢點樣彈，佢就學翻佢咁彈，然後就 on top 自己亦都會加入翻屬於自己元素。咁但係咁就變咗一隻新嘅歌咁噶啦，好似咁。但係嗰個原本玩嗰個人，佢離開咗呢個小鎮之後，咁你就可能冇再機會見到佢噶咯。佢唔再嚟嘅，你冇上網啊嘛嗰陣時。 係啊係啊。 咁就變咗可能有啲歌叫做可能你會覺得好似啊，或者佢好似重複咗。咁就係因為一個咁樣嘅文化背景之下，令到啲歌咁樣去。 去進化咯，我會話係。 同埋即係始終而家咧，始終太容易大家聽到歌啊！即係你涉獵嗰個渠道太方便，你可以揾上網已經揾到好多好多唔同嘅，即係 music platform 有好豐富嘅 library 啦。可能講緊七幾年或者八幾年啦，可能甚至乎千禧頭嘅時候咧，就算可能有一啲歌真係 sample 咗其他國家或者其他地區嘅作品，你未必會好覺，因為你冇聽過嘛。但而家好明顯就係大家一 search 有一樣嘢就已經好容易係可以揾得到嘅時候咧，啱啱點解會今日講起呢個話題就係見到一個人 IG 咧嗰個頭先講個外國嘅一個 music producer 咧，佢就攞咗 Blackpink 嗰首 Pink Phantom 嗰首新歌咧，去同好多唔同嘅作品做一個比較，即係有Rihanna 啦，有 50 Cent 啊，咁佢就話啊嗰個編曲上咧，或者嗰個節奏啊， 就嗰度攞一段嗰度攞， 係啦，好似好近，好似呢一段又有少少似呢首歌，呢一段又似有少少似嗰首歌咁樣， 我覺得都。真係即係唔出奇嘅，即係呢、這個呢度有好多樣嘢可以講嘅。其中一樣你頭先講起即係 sampling 呢個字，即係採樣啦，叫做咁。咁、其實咧，而家已經玩到咧，之前嘅採樣就係、我可能我玩音樂冇錢，或者我覺得有段嘢好正，我就靜雞雞唔知點樣攞，即係比較非官方啦，我會稱之為咁。但係而家咧已經係變成咗一個商業嘅操作啦。咩叫商業操作啊？就係嗰啲譬如我睇開嘅。電子音樂的 producer 賣 sample pack 成 set 咁賣 賣出去 賣出去㗎，或者你有時你喺一啲social media 有啲廣告都係嗰啲未必去到叫好出名嘅 DJ， 總之佢會無端端你就會見到我買一類音樂類型嘅 sample pack， 譬如可能 hip hop sample pack 咁，跟住或者咩嗰啲 trap 嘅 sample pack 啊 house 嗰啲咁，即係已經有啲人係即係叫量產，然後你買咗翻去之後咧，所有聲齊曬，你可以砌歌啦咁。咁佢已經變成咗一個 好常見嘅商業行為， 即係一個咁嘅操作啦。咁變咗令到想玩音樂製作嘅人好快可以入到手啊！你買一個 pack 翻嚟，你已經可以有啲聲開始砌，或者你去到電話裏面咪有啲原生免費嘅一啲 software， 咩 GarageBand 嗰啲咧，佢裏面已經有嗰啲聲，咁嗰啲其實就你都可以理解為所謂 sample pack， 已經有曬喺裏面嘅，咁已經可以砌啦嘛。咁 係啊係啊係啊。 咁當然咧，即係當你有咗呢啲之後，這個就最基本可以入手啦。咁但係有一啲我睇有啲嘅論壇啊，或者啲 group 都會講咧。有啲人即係做開歌，佢哋知道嗰啲聲，佢哋聽慣咧。佢可能聽某一個人做嘅歌出嚟咧，佢就會知道你根本就直接喺個 sample pack 抽 攞出嚟， 抽嗰隻聲出嚟，你都冇執過。 你去到呢個境界未啊？ 我未啊，因為我哋唔識整咧，唔會知道嗰隻歌原本係嚟自邊度。係啦，咁因為有多好多就係嗰啲製作人佢自己研發咗一啲屬於佢獨有嘅聲音嘅時候，咁就啲人又好想整到啦，咁跟住佢就可能係賣出嚟啦咁樣。咁已經即係嗰個所謂 sampling 嗰樣嘢，亦都可以咁樣玩咯。而家 好模糊咯，同埋其實去到講緊近年，即係好多叫做獨立音樂製作人嘅一啲backroom pop 嘅一啲作品咧，其實都係同樣嘅原理啫嘛。即係佢都係喂，唔係個個音樂人可能好一下子佢就已經可以有曬好完善嘅一啲 system 或者一啲程式一啲軟件去俾佢做一啲嘅音樂嘅時候，佢可能會取樣咗一啲嘅。段落啊，取样咗啲声放入自己嘅作品入边，都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但系咧，我见到咧，头先我讲呢一个咧，专系去睇人哋有冇做一啲好似样嘅音乐嗰个 music producer 嗰个 DJ 咧，好劲、哦！佢咧直头咧揾迪迪尼嗰啲音乐啊，跟住 将嗰段啊， 将啲迪迪尼嘅音乐拼埋一齐，然后佢话啲迪迪尼嘅音乐 系 好似啊， 系。 咁我心谂，咁系啊，咁你系同一个。好明显系同一个品牌嘅嘢嚟噶嘛， 咁所以咪会咁样做。 唔系即系同埋我觉得系有时音乐嗰个模式咧，你行咗某一个系统，例如我哋礼拜一讲 funk 咁样先算啦。其实 funk 咧，你有时听到一啲节奏，你都会唔知点解个听感上会觉得佢同某一啲歌好似嘅，因为可能佢攞嘅鼓点啊，或者可能佢攞紧嗰条 bass 嘅弹法系可能好相近，即系例如尤其呢个808。鼓機發明咗之後咧，嗰、那個聲又好似啦，佢嗰個打鼓嘅 pattern 又好似啦，咁就會形成咗呢一個咁樣嘅現象。 所以即係嗰啲歌，譬如迪迪尼嗰啲咁樣，佢要做到一種好童話世界感覺嘅歌，咁其實佢可能 理 人因為佢已經有一條 formula 去做啦嘛。 係啊係啊。 咁有條 formula 嘅時候，佢要做到哦，我擺到去海底世界又要有啦，天上面嘅世界啊，森林各樣都有嘅時候，可能喺聲音設計上面，哦，我用翻啲海洋啲嘅感覺嘅，或者點？但喺嗰個和弦進咩 ？Chord progression， 我唔知中文叫咩。 和弦行進。 和弦行進係啦，我唔記得中文叫咩。即係個 chord progression 上面，你聽啊，或者佢用到一啲音色上面，都總會有一啲係類近嘅咁。即係好似我之前咪講啲咩 dance hall 嗰啲都係㗎。係 啊係啊。 其實隻隻都係差唔多，因為佢嗰個功能或者佢個 function 需要係咁樣喎。 冇錯，即係好得意嘅嗰個人咧，就舉例嘅，佢話即係呢個美人魚同埋呢個獅子王，同埋即係近年再近啲有一套叫 Encanto 嘅動畫，咁佢話入邊有幾首歌咧係好慈祥咯，咁大家可以翻去自己揾。 我仲諗住嚟緊即刻播啲俾你聽。 冇準備得咁完善。 我諗住要嚟就咁撳出嚟就俾你聽。 咁但係即係大家可以翻去揾。 我又喺度 咁犀利 喺度啫嘛。 哦，咁你嚟啦。咁呢幾首歌咧，即係佢哋就話啊，佢有一啲嘅段落好似其實我諗係因為運用咗某幾個好特定嘅樂器啦，可能一啲 brass 啊，一啲嘅銅管樂啊，令到佢嗰個感覺聽起上嚟，喂，好似係同一首歌咁喎。 播少少聽下。呢個獅子王。Encanto 呢個係。最尾就去翻美人魚咯， 係啦，咁啊，即係你會聽得出好似點解啲歌可以連埋啊？ 仲有一個好正牛俾你，唔知你有冇睇啊？頭先我有講噶，就係 Home Alone 嘅 soundtrack 同埋哈利波特啊，係 咪呢個勁喎？呢個 聽唔聽到啊？ 聽到個 melody 係一樣，嗰個旋律係一樣， 係啦係啦係啊，所以呢個就係有趣咯，呢個係。咁但係因為呢個好似我哋即係好似幾個月前有講過，即係大家都討論緊所謂抄襲同埋 sample 定係咩，即係嗰啲啦咁樣。即係大家有興趣嗰時都有講過分享過有一段片，有人去一啲音樂人喺台灣嗰邊嘅，即係佢點樣用唔同嘅 grading 去比分，然後去嘗試一個叫所謂客觀少少嘅角度去講究竟咩為止抄襲，咩為止致敬，咩即係類似咁。即係大家有興趣，你再 message 我，我揾翻條 link send 俾你啦。但係有一個 point， 我覺得係。亦都係上次冇講到，就係講關於 reference 呢樣嘢，因為做好多嘢有陣時會講 reference 噶嘛，有時候訪問歌手都會，我 send 咗啲 reference 俾監製，想做呢類嘢咁。咁但係有時個問題就係在於，我俾咗個 reference 之後，究竟個 reference 究竟個意義係乜嘢咯？因為我朋友做一啲唔係音樂嘅，做設計嘅，咁佢都會講，佢有陣時要做一個可能設計圖，跟住俾咗 reference 個客，咁佢睇完，咁啊個客明白咗啦，跟住做咗出嚟個 product 嘅時候，個客話點解最後個 final 出嚟嘅 product 同個 reference 差咁遠咧？咁 然後改啦， 跟住個 friend 嗰次咪覆佢咯。咁 reference 嘅功能係嗰件事未出嚟之前，我用現有嘅素材俾你感覺下將會變成點，但我唔係要做 reference 嗰嚿嘢出嚟俾你睇嘛， 即係唔係要將個 reference 搬字過字咁樣翻出嚟啊？ 咁所以有陣時 reference 個問題，但係會令到一啲點解會喺呢個位講，就係有陣時有啲音樂可能你會覺得點解佢好似某一首歌或者個成分相似度咁高，就係、是、可能佢 reference 嘅時候，佢將原本嗰隻reference 嘅歌曲，佢保留得太多嘢啦，系啦，咁呢个就系嗰个团队嗰个方向啦。有个 reference 喺度，佢点样处理先？佢其实 reference 应该系一个叫做表达你想创作嘅东西嘅时候嘅一个展示嘅一个方式。 好抽象，但系我明 系啦，系啦，即系譬如我咧就想送架车俾你，咁但系我未有架车喺度，我就揾现成咧比较似样，可能咧嗰个泵把就似呢架车，个辘似呢架车，或者个颜色系呢样嘢， 大概俾 咁就将嗰啲嘢俾晒你 feel 到幻想，咁但我最后唔系要整呢堆 reference 嘅图嗰架车，我系整架新车出嚟， 冇错， 系啦，咁所以就系会有呢个咁样嘅落差出现咯，呢、這个就 reference 嗰个 point 咯。 咁大家有时如果听歌听落去觉得有时系咪真系好？似咧，咁又唔好话武断话人哋一定系抄唔抄先，即系、 你可以话你感觉到 reference 有啲乜嘢？ 系啦，个 sampling 嘅重要性其实喺呢个音乐嘅界别当中一路都存在好多年噶啦。 系啦，咁但系只不过系究竟即系佢即系呢个就即系当事人先至会知道啦，即系究竟佢系即系抄啊？ 定係佢不自覺地模仿咗啊，定係點咧咁樣？咁所以就係一件咁樣嘅事。我覺得咧，因為我哋講到呢樣嘢，呢一 part 咧播咩歌咧， 都似影射緊， 所以決定 唔播啦， 諗住播其他歌。 係啦，費事啦，費事，好似喺講人嚟咁樣。 我決定播 Jingle 算了。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ast， 爱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the， 心里翻滚，一下子想起你。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啵响。就来点甜蜜内容，刺激你耳朵。下次就得上暗恋交幻想。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本港新增9495宗确诊，本地感染有9267宗。医管局新呈报9宗死亡个案，82间学校呈报131宗确诊。北角宏景道的合一堂陈伯宏纪念幼稚园 N 一班有两个学生感染，当局建议这一班要停课一星期。九个离世人士由34至97岁，有7个人未完成接种三剂疫苗，当中两个人未曾打针。其中34岁男死者今个月27号快测阳性，其后因为脚肿和肚屙等到北大屿山医院求诊，再转送马加烈医院，昨日朝早过身。医管局说他可能有其他隐疾，未必和新冠病毒有关。本港今年7月的零售销售283亿，按年上升 4.1%， 结束过去连续两个月的跌势。其中超级市场货品销货上升 1.7%， 珠宝首饰、钟表和名贵礼物上升28%，服装上升 3.7%， 但百货公司货品的销货跌 9.7%。汽车和汽车零件的销货价值就下跌11%。政府发言人说，七月零售销售重拾温和升幅，劳工市场改善为个人消费带来支持，比较基数偏低亦都是部分原因。发言人指出，第二阶段消费券计划应该能够在未来几个月为消费需求提供支持，但金融状况收紧和近期疫情发展亦都会造成影响。体育专员杨德强说，当局仍然全力推动预计在11月举行的7人榄球赛。他说最近取消的赛事属于参加者比较多的种类，风险较高，和7人榄球赛不同。杨德强出席一个讲座之后又提到，七人榄球的参赛运动员会以闭环式管理，不会和公众有接触。提到参与今次赛事的16队球员都要入住隔离酒店，他们的训练和比赛都要点到点安排，和大批市民参与的项目不同。至于观众人数会不会受疫情升温影响，杨德强说，现时所有运动场地的入座率是原先容量的80%，现时仍然维持，但亦都要视乎疫情发展。日本京瓷公司创办人稻盛和夫去世，在北京外交部表示哀悼，并向家属表示慰问。发言人赵立坚说，稻盛和夫是全球知名企业家， 为推动日本经济、科学、文化事业发展，促进中日两国友好交流合作作出积极贡献。赵立坚又指出，中日两国各领域紧密联系，利益深度融合，希望两国各界共同努力，不断深化交流合作，推动中日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稻盛和夫日前离世，稻盛创立两间世界五百强企业，亦都曾经成功协助陷入财困的日本航空完成重建，在日本有经营之神的美誉，他曾经多次到访中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明天日间局部地区雨势较大，最低气温大约27度。明天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北风。展望随后2-3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同酷热，但星期五初时局部地区仍然有骤雨。而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报告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排到分域街，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的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正是公主道繁忙一些，龙尾在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而家是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电话机楼。九龙路面方面，慈云山那边，慈云山道近住旭华街一带现在比较多车，因为那里有些紧急的维修工程要进行的。慈云山道来往方向近住旭华街封了部分行车线的，一带多车，亦都影响埋慈云，亦都影响埋这个旭华街来往方向的车辆不能转去慈云山道的，一带是多车。新界呢，港珠澳大桥较早前因为有工程，港珠澳大桥的主桥快线和中线曾经车速限制是降低去每小时60公里，现在就回复100公里，慢线就回复正常行车，就车速限制回复去80公里的。安全车速报告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是能够减低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极高，如果还未打第一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了，还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呢度系听多啲，识多啲。之前咧，我哋咧去咗去广州嘅南沙啦，又去咗香港，去到澳门啦。接落嚟咧，我哋去北京睇睇啊，同呢个铁路机车有关系。中意火车嘅朋友咧，就冇走机啦。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Vincent，你睇唔睇轻小说噶？ 我睇噶，嗰啲咩推理要在晚餐后啊，嗰啲仲有好多噶、啊，仲有一首《念红时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呢首，佢个歌名都好似轻小说。

年听过两首作品，包括有 Cindy Ng 的《念红事》，我想看穿你的心脏，和 Special 完全无关的事。是因为很多时候看完那些轻小说的书名之后，你发现都不知道关的内容什么事。 人在斗，我到了这里，我已成长，对吗？跟构想不似是吗？这里到哪里，这叫成长，对吗？连车架重重，谁人愿接受？回顾过往，期望消失于气流，成人难被眷佑，难怪我惯了儿童哭清洗。 所以会开启我睇呢个轻小说嘅道路咧，事关系读书时期个同学介绍我睇《凉宫春日的忧郁》，最初我都唔知系咩嚟嘅，睇睇下先发现啊，同好多少年时期嘅心事好似都有关系。 情发展故事。

所相识的气氛，我能这天错日逛遍市区所有路灯。 MC 张天赋，老怕约会之必要。公平起见，讲一句，有啲人会觉得而家啲歌名系嘅，系难记咗啊，系长咗嘅。但系我自己认为咧，即使佢点长点难记都好，仍然都系 一边长，但未停在偷望， 唔会盖掩到佢哋嘅优秀。 多人来观看，也许你。这刻竟已降落，新空港，看盖了上在台上张望，谁还未点起灯海去陪我唱，想你坐在四十旁，那是境况。然而在这瞬间，我已忘忘寻回旧日熟悉的眼光，人生上到高处，你却在星空远方，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哦、同行或独活都不怯懦，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地过，喜欢的歌仍交错、哦哦，这刻你在地球另一面，给新居的花床来改建，耳筒里有首歌将思念讲穿，各有各选择，抹恨亦无怨，你错过点唱还是为你点，我跟你歌声中那宇宙终会相见，从前共对每天，你若怀念仍能超脱空间肩并肩，对空气与空房所演唱的歌亦能共勉，谁还未入座，想给缺席的这个你来唱首歌，不知你在，不知哪里在听我、哦、同行或独活都不怯懦，分开了吗，亦不等于分开地过，一唱这句我心似醉咗，即使这一刻空凳再多，心中的嘉宾早已满座，静默望真是幻象，有些观众仍在拍我，不管歌单怎么改变，仍为你留了这首歌。 另一个钢琴编曲的版本，有冯允谦给缺席的人唱首歌，也与你的心灵同在 的企图，北约应该立即放弃搞乱世界的危险思维和行径。赵立坚指出，北极的自然状况和变化对中国自然环境、生产生活有直接影响。北极环保、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等跨区域和全球性问题与中国息息相关，这个是不可否认的地理、自然和社会现实。赵立坚说，中国尊重北极国家在北极地区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一贯本住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基本原则，积极同各方开展北极国际合作，推动北极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高温触发的骤雨和雷暴正影响该区。本港方面，下午新界西录得超过20毫米雨量。在下午4点，超强台风轩南落，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大约150公里，预料向西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台湾以东海域。预测大致多云，部分地区有烟霞。

成，今日三个男嘉宾，唔知道平时会喺 band 房做啲咩咧？ 我谂佢哋应该都系切磋下、过下招咁咯，唔系有咩可以做啊？所以我决定啊，送呢句俾佢哋啊，听住咯。 Pandora 三轮剑， 哇！唔知佢哋边支剑最长呢？ 今日苏动音乐嘅嘉宾有 Pandora， 终于可以见真人啦！ 今次 系 啦，终于唔系 webcam， 今次见真人就亲手送上呢个卷轴啊！ 冇错啊，因为咧上次我哋隔住个 Zoom 咧，我哋嗰个谈话内容都已经好有火花，咁我哋今次咧更加我深信咧，送埋呢一个卷轴咧系会掀起一番咧 腥风血雨啊！咁样，上次就 Pandora 定主意啦，今次呢个叫 系 Pandora 三轮剑。 哇哇山 哇山 好啊呢、這 个你就知道我哋呢个派别噶好嘢好嘢多谢多谢 多谢多 謝, 多谢送俾你哋其实咧纯粹系为咗食个音啱嘅啫 我都唔知我隔剑噶 系咩你哋喺边度隔多啊 我周围啊边房隔啊转头啱啱都隔紧不过诶、哎、算啦 通常边个赢到啊咁 好好难定 一时赢嘅一时时 即系睇状态嘅。咁但系呢个华山论剑即系个意思，即系啲叫做高手之间比武切磋嘅嗰种状态啦。咁、所以我哋就都要谂下，即系除咗食字之外，即系个意思点样玩啊嘛。咁即系我亦都谂紧就系你哋平时譬如喺 band 房又好或者点咧，会唔会都即系乐器之间除咗隔剑之外，即系都会即系攞出嚟操下练下，或者会有啲嘢大家少少好似 battle 咁样样弹啲嘢咁，有冇出现啲咁嘅情况嘅？其实 冇乜比较嘅、但系就系嗰啲 jam 嘢咯， 系 jam 嘢咯，即系都算系隔剑嘅一种嚟嘅。 系 系啦，嗰个刀锋嗰个向咧好紧要，即系唔系咁样嘅，即系唔系 之间， 唔系互相向嘅， 系 三支向出嘅。我哋隔剑通常就 系 咁样啦，或者 jam 咯，即系感受音乐啊咁样，练 band 都多嘅。 但系通常即系学你话斋去 jam 一啲嘢嘅时候，系真系好可能系好随心，定还是可能最近诶、大家吸收咗啲乜嘢，听过啲乜嘢，不如我哋攞出嚟大家试下玩下，睇下我哋玩唔玩到呢类型嘅作品啦，定系点样嘅咧？ 我系 jam 啲 demo 多啲， 嗯， 系啊，因为都有个底喺度先嘅，即系有个点都有个底蕴嘅，有个 structure 嘅，但系就因为啲 chord 啊或者一啲度嘅 music break 啊咁嗰啲。我哋就會 jam 出嚟咯， 嗯， 或者有時其實係冇嘢嘅，即係憑空想像。好啦，我哋而家開始一首歌啦，咁樣咁去亂咁彈嘅時候都有咁樣嘅 moment 先至可以刺激到嗰個思維。 所以通常作曲個過程或者做新歌嘅過程就會由呢一步開始做起啦。 可以咁講，不過真係好多 好 random 嘅， 好 random。有時係起咗個曲先，或者求其一個人起咗個曲先咁樣，或者係真係。企喺度冇嘢嘅，依家开始一首雪地嘅歌， 系 咁就嚟啦， 就嚟啦， 咁可能喺个 feel 啦， 系之后咩感觉？突然之间谂到一个 term 出嚟，好似头雪地咁就，我不如试下啦咁样样。咁但譬如佢 jam 嘢嘅话，其实有冇都会 set 下 schedule 啫？我一个礼拜咧，总之点都要抽，可能一段时间点都好啦，大家都要坐埋喺度，跟住就 jam 嘢， 系每日啊呢件事，系每日。今日系放假嘅，所以就过嚟录音。系我哋平时每一日都系至少，因为最晏都两点就会见面嘅。 嗯， 啊就喺 band 房度见面，咁所以其实呢段时间系我哋就系闭门写歌多啲咯。 咁你 jam 嘢嘅时候会唔会因为每一日都有嘛？即系其实你系不断输出紧一啲嘢噶嘛？咁会唔会可能每一日 jam 完翻去，有时都会啊，等我又睇啲嘢 input 下，或者待定啲嘢去到，咁等去到 jam 嘅时候，好似有啲嘢可以攞出嚟咁样样 咧？未去到咁努力嘅我哋，夜晚多数一闩 休息啦， 一闩 band 房门，即系连对 band 叫咩名都唔记得， 就变咗第二个人啦咁样样。 系啦，就休息一下嘅，因为我哋而家处于不停做。不停做歌嘅日子咧，所以其實有時可能我哋三個一上到病房，其實可能傾偈多添嘅。 嗯， 啊，即係你唔係下下都做到啲我哋大家想做到嘅聲咁樣，咁所以有時我哋都係溝通為主咯，其實而家。 要個攞個 idea 啦，即係傾偈，你唔傾偈又好難有啲火花嘅。你齋用樂器就齋即係齋格劍又冇嘅，你都要有個 session 係哦，你把劍有咩做嘅咧？啊呢即係要有呢啲傾偈嘅位置，你先會啊大家叫做第一一嚟就了解大家多啲，知道譬如話我寫首歌咁樣，咁起碼大家知道佢係講乜嘢啊？係點樣去點解會寫呢首歌啊？咁樣多啲呢啲傾偈，咁都係一個個人 jam 緊，唔係樂器，咁呢樣嘢都好緊要嘅。咁兩樣一齊做就更加正啦，即係先溝通後格劍。 係咁近排有冇話即係大家即係傾偈上面會講啲咩多，或者邊個 share 嘢多咁？ 舉個例係一首關於孤獨嘅歌咁啊。咁可能 Michael 咧，周嗰時會問啲問題就係、是。哇！你上一次好孤獨係幾時啊？即係咁樣嘅， 好明，就開始講啲人生好跌嘅 嘢啦。我真係諗嘅喎， 係， 好似係上個禮拜，即係咁樣，呢啲咁樣嘅對話咯。咁跟住又 jam on， Tony 又講啲嘢咁樣。咁好啦，講咗一陣就繼續玩一陣歌先啦。咁樣可能咧講完之後咧玩咧又唔同咗咯，個 feel 係啊。 我記得上次同你哋傾偈嘅時候，即係有一個 scenario 好勁，就係喺大家坐喺個餐廳嗰度，係直頭嗰把劍係對到去個喉嚨嗰個咁滯㗎啦。咁但係經歷過嗰一次咁厲害嘅一次格劍之後啦，咁去到而家可能會唔會大家個溝通上已經好似開放咗好多，或者可能順咗好多啲嘢，係真係可以攤開曬去諗大家嘅方向想點樣做啊！大家喺呢一方面係已經順利咗好多。 其實交就繼續嗌嘅，講真的，點會停啊？呢啲嘢停，唔好俾佢停啊！真係 握手係要有啲火啊！ 即係但係呢啲我哋又唔係針對個人嘅，即係只要我哋知道唔係針對個人，我哋針對件事。咁其實就唔會有 hard feeling 啦，但係個火花即係你話齋都好緊要啊！呢樣嘢即係大家點樣去推翻一啲嘢，再即係叫佢咩斬掉重練係咪啊？嘛， 斬掉重練， 斬掉重練係斬掉重練，咁啊係即係要去打要去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其實就係靠大家三個互相大家升巴大家咁，咁大家就會係喎，好似又真係可以咁樣試下。 系， 即系呢个我谂就系个火花所在咯。所以我谂嗰次大格剑之后咧，咁而家就不断用一啲小格剑去令到自己三个人互相去帮大家成长，都系一个一个 way 去令到大家更加有 idea 同埋更加团结嘅。因为闹交唔一定系一件衰嘅嘢嚟嘅。 啱啊，我同波胜都成日闹交， 系啊， 真系 都明 白。不过嗰啲嘢之后先讲咁样。咁但系而家算系嗰、那个大家个方向或者个目标都算系好清晰或者好明确，我哋系可以同一个方向一齐好清晰咁样去行啦。有冇话自己可能呢段时间都订立咗一啲嘅目标俾自己团队啊，或者一啲嘅谂法，我哋今年就要去咁样做啦。咁 我哋希望出到多啲歌嘅，即系第一样嘢就，因为始终一队乐队本身最需要嘅系就系一啲歌啦。咁同样地，我哋都希望过咗呢个第五波疫情之后，我哋可以做多啲演出嘅， 系 因为始终一队 band， 我又觉得演出其实就系最好嘅渠道去话俾人听你有啲乜嘢可以俾人聽到咯，係啊，咁所以我哋暫時 focus 喺呢兩樣嘢度，即係演出同埋歌先。 咁但係因為講到即係大家之間可以好坦白咁樣去將自己諗法攞出嚟，同埋被批評啦，會唔會掉出嚟都有少少壓力嘅？死啦！我掉出嚟，啲兄弟又會嚇好坦白地辯詞，即係因為大家可以好直接同坦白啊嘛。會唔會有時都有啲咁樣嘅咁樣好唔好咧？會唔會有呢啲咁嘅小壓力喺度㗎？ 我冇咗嗰樣嘢，以前會有嘅，以前會有，而家冇咗嘅原因係因為。都俾佢哋闹惯噶啦，有乜所谓啫？你嚟啦，你话俾我听边度唔好听，我整到佢好听，等你收声。 甚至乎会唔会开始有时即系会调翻转头啊？系惊最惊你唔话，因为你唔话我或者你唔去话俾我听，我今次个位有边啲系唔够嘅时候，可能大家就会停留咗喺嗰个原地嗰度。 当然啦，因为大家为件事好嘅啫，同埋就算真系要话。或者真係要話呢個位唔好聽，呢、這個位改點點點。咁其實呢啲都係因為大家緊張對 band 啫。反正而家都有，如果我係一個唔緊張對 band 嘅人，我話知你出咩歌，彈吉他出嚟型咪得咯，就冇所謂啦。咁但係我哋三個就真係唔係咁，我哋三個就真係好 care 對 band 嘅作品係咪真係我哋三個嘅心血。 咁所以首先所講嗰樣火花，其實就係基，其實都係基於大家咁緊張呢件事嘅。咁所以就算點嗌交都好，只要大家都係團結嘅，其實。即系唔系嗌交就哦唔睬你，唔系嗰只咯。 之前会觉得好有 hard feeling 嘅，即系自己摆一啲作品出嚟，但系另外两位兄弟唔冇 feel 喎，咁啊自己做嘅，咁我写嚟做乜嘢啊？系咯，开始会有咁嘅谂法，但系而家开始就会如果佢哋两位兄弟系觉得未有 feel 嘅话，我就 either 系同佢哋讲到有 feel 为止，又或者系我就摆喺度。就睇你兩個幾時有 feel， 係啦，即係就唔會好aggressive 地同佢哋講，喂，唔係啊，真係咁樣啦，真係咁樣啦，即係開始慢慢係，可能自己一嚟個 art 未夠好啦，二嚟就係會覺得，可能我經歷過嘢，佢哋兩位冇經歷過，咁所以希望我講一個故事出嚟，如果你哋兩個都有共鳴嘅話，咁呢首作品其實係可以揾得出個靈魂咁樣嘅諗法咯。 嗱，头先讲到话，即系都希望尽快可以多啲 show 啊，一啲演出啦。咁啊，其实我谂，即系如果要 for 一啲现场演出，自己可能已经待定咗好多嘅板斧，待定好多武器喺呢个袋入边。其实系咪呢段时间，即系除咗我哋去听到一啲派台嘅作品以外，其实已经系自己储起咗好多嘢，系 ready for 之后可能系推出也好，或者可能系真系可以喺 live show 度同大家一齐玩，自己其实都已经练咗好多唔同嘅嘢。 其实而家就系筹备得最 好， 系啊， 真 系好多。 一个之前所谓嗰个空窗期啊，咁我哋喺度其实某程度上就系咁做紧，只不过系上次我哋访问讲话有啲闹交咁样，冇咁多交流嘅，只不过系咁，但系后屘就咁一交流翻嘅时候咧，嗰啲嘢会行得都几 smooth 嘅。其实系咯，我谂讲得再 deep 啲咧，就系有个位咧，可能我哋之前系惊或者唔惊，即系我哋谂 market 需要啲乜嘢，系嗰啲嘢咁样。咁但系依家可能去咗一个位就系、呢位兄弟想讲呢一样嘢，所以我哋讲呢一样嘢啦。呢位兄弟想讲呢样嘢，所以我哋讲呢样嘢啦。就冇咗话， 我哋话俾个 market 听，唔系俾个 market 话俾我哋 听。 调翻转， 即系有时咧，之前 Michael 写一首歌，我 ban 佢嘅。我呢啲都唔系嗰啲正嘢。 ban 得好狠啊佢， 好 hurt 嘅，好 hurt 嘅， 好 hurt 嘅。 但因为我哋系喺一个位，三个人嘅思想或者我嘅思想喺一个位度，我哋做pop band yo 喺嗰个位度，系咪冇计嘅？咁但系。呢样嘢系会随住时间去转变嘅。呢段时间就系改变咗，就系其实我首先我谂，我唔应该咁谂先啦。即系我应该谂系呢个兄弟想讲呢样嘢，我哋一齐讲呢样嘢俾人听。呢个兄弟想讲呢样嘢，我哋一齐讲呢样嘢俾人听，而令到人哋中意或者系希望感动到人。Instead of 调翻转，系我谂最大嗰嚿嘢就系呢嚿嘢。个改变 系，所以而家即系一啲嘅做紧嘅作品，做紧新嘅作品，深信都系话紧一啲好正嘅嘢俾我咪去听啦。 因为你啱啱讲嗰个转化，我谂系好多做创作嘅都会，究竟系我做人哋中意定系自己？即系做自己中意嘅，又好似推出咗系自己爽咗，但系冇人听到， yeah. 就好似做完咁为咩咧？但系做人哋中意嘅可能有 view 数，但系同时就咁，我嗰样嘢未必 from 谂住咗。 系咯，即系呢个 balance 系，咁系咪真系经过咗呢段时间，可能同埋上次讲嘅一个大辩论之后，大家倾完之后就 turn 到呢一样嘢咧？真系， 其实系要攞中庸之道，攞结论系啊，即系冇得话哔哩吧啦，我中意玩呢个牙吹牙咁啊，系啊，但系亦都冇得话太过谂住人哋，其实好似平时我哋做一个人咁样嘅谂法，中庸之道。太极嗰个图形 系， 其实我谂 true 啲就已经得噶啦，即系我觉得其实反正其实大家鬼知个 market 需要咩咩， 系啊， 如果知即系如果我知道我啊神啦，咁但系其实反正冇得捉，咁点解唔玩一啲自己又 enjoy 玩嘅 message？ 即系当然唔系话非常之所谓嘅自嗨啦，咁但系都系我哋嘅 message 咯，都系我哋想讲嘅嘢咯。咁所以我觉得已经 即係會比以前嘅我哋個心態上再更加 ready。 係咪以前可能會經歷一個階段就好睇住啲歌啲 view 數啊 like 數會唔會都有一個咁嘅階段？ 絕對有， 有啊，絕對有。 做創作做呢啲一個位係我唔係想講呢樣嘢其實，但係我哋講呢樣嘢咁樣，但係依家就變咗唔係咁諗嘢， 係 舒服啲， 有嘢想講先講，有陣時。 起碼三個都舒服先，咁樣 同埋感受都同步嗰樣嘢咯，應該係三個人就係即係一個講 A， 跟住 B、C 就接住，啱啊，跟住就可以做啦，呢個咁樣默契啦。 同步真係好緊要，我係 spend 好多時間就係去同步咯 ，spend 十幾年啦，而家先揾到個同步位。 Michael 就話：我哋要 in sync， 我哋要 in sync。呢首歌係講咩？講咩？講咩嘅？咁我哋就坐喺度聽佢講咩，問下佢問題咁。呢一個位，去論劍， 係啦。對上一次孤獨是幾時咧？所以就會有呢啲，所以點解就會出現一啲咁樣嘅問題出現啊？咁樣 仲要兩三點咁啊？ 兩三點先啱講呢啲嘛？ 佢已經喺 band 房即係戴好曬口罩，攞曬袋咁樣。你對上一次孤獨幾時？又閂翻道門，點啊 ，Michael 既然你問到我就講啦，誒嚟啦，你咁 冇辦法啦， 講太耐啦，講幾句啦，跟住一講就三粒鐘， 就天光噶啦，咁啊， 第二日嘅3 PM 咁。 世界尚未动摇，而皮肤在偷偷痒着，张开口告诉你尚有进士，祈求和你刹那恋上。天黑黑有痛处尚未治疗，而毛孔在偷偷放着，伸出手碰到你尚有目前，怀疑门已刹那关上。到处有乱黄掠过，相拥太挥霍，谁又由怨我躯壳？奢求呼吸偏起的远方，我要与你手与膊。若然未来若人太寂寞，顺着肌肤的摸索。风吹起，叫每寸命运乱缠，完全要是一种旧约。想吹开这世界万个谜团，祈求和你刹那的约。天黑黑叫每片欲望蔓延，如潮水在汹涌向上，想转身见证你做我月圆，祈求由你教我方向。到处有灵魂烈火，嘴巴太干渴，谁又融化你躯壳？别怕奢求呼吸掀起的远方，我要与你走。为明日角力，尽力犯柔弱的错。世界接近我感官，接近宇宙，发现更多。绝望亦能够风雨，若痛苦亦能尽兴，亦能吃喝，亦能共度 6:30新闻之前听我有 Pandora 的风月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越南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Vietnamese. 政府đang cung cấp vaccine COVID-19 miễn phí cho tất cả những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Vaccine có thể được cung cấp tại các phòng khám được chỉ định, bệnh viện, trạm tiêm chủng lưu động hoặc các trung tâm tiêm chủng cộng đồng hay còn gọi là CVC. Những người muốn nhận vaccine nên đặt lịch hẹn càng sớm càng tốt.Vé trong ngày sẽ được phân phối tại các CVC được chọn cho một số người đủ điều kiện. Chính phủ và các ủy ban chuyên gia sẽ tiếp tục giám sát tính an toàn của vaccine COVID-19. Vaccine cho phép cơ thể bạn chống lại căn bệnh này tốt hơn. Trước mối đe dọa do các chủng virus đột biến gây ra, bạn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nhất và thứ hai càng sớm càng tốt và nên tiêm liều thứ ba để tăng cường khả năng bảo vệ cho hệ miễn dịch. Điều này rất quan trọng để khôi phục lại lối sống bình thường. Truy cập trang web chuyên đề để biết thêm thông tin www.covidvaccine.gov.hk.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中音乐嘉宾继续有 Pandora 嘅三位啦，咁啊有你哋嘅新嘅拍档做紧星人模式嘅，咁一开始我哋两个都会估嘅呢首歌嘅嘢，估一估先，系，跟住就交俾你揭晓，再详细讲。 O、okay. K， 等我估先啦，因为头先听完佢哋喺上一 part 分享嘅嘢，我都即系启发到少少，就系佢哋话咧，佢哋而家 jam 歌，佢哋论剑嘅时候咧，佢哋嗰个模式就系会大家抛一个题材出嚟，跟住就大家就啡啲嘢出嚟啊。咁我觉得今次圣人模式咧。如果都係採用呢一個模式去寫呢首歌嘅時候，我估你哋第一下拋出嚟嗰個嘅關鍵字就係捉棋，我估係捉棋咁樣，捉棋係啦。 我真估咧，呢個係根據上次風月訪問嘅經驗翻嚟嘅，因為記得上次就講啊，風月本身嗰份 demo 詞定咩咧，就出唔到街啦。咁跟住即係。系啦，咁所以我又覺得聖人模式呢樣嘢，我哋男仔一定會聽過啦。即係個狀態，即係嗱，好學術咁講，即係可能係開心完一男一女之後，會有一個狀態，個身體上面會比較即係喐唔到啊，或者會即係咪得到開心咗之後，係啊，呢、這個好學術嘅呢、這個，所以我讀文科。 解釋下俾我。 你知唔知個學名叫咩？ 有個英文啊，我睇過唔記得咗，係佢個名係叫咩啊？ 英奇。 叫啊耶、yeah, 不应该个 系啊不应 定系不应我唔应 系啦系啊佢中系应该个应咯系啦 我哋咧啱啱嚟之前已经估紧阿波成你会估我哋、 哦、你太了解佢啊 佢哋估快我估咩啫 你有好多个思维啊 系啊你估中咗我估乜嘢但系究竟我估佢嘅嘢中唔中咧就你 决定 啦系啦即系应该系嗰啲词都可能系本身个 demo 谂起呢一样嘢都未必系而家会见到嗰、那个啦即系同上次状态类似嘅但系今次我觉得再直接啲因为个名字留住咗啦可能系咁样所以系啦我系估呢一样啦 我哋谂嘅时候，其实我哋两样都唔系嘅。 哦，错晒，两个错晒。 俾、哎、你捉到我呢个坏思想添， 估到你啊！ 所以特登改个名嚟音一音嚟噶嘛？ 就为咗音我啫，特登用一只歌嚟音乐。系啦，咁啊，嗰时系 点样起源啊？ 系啊，系啊， 其实系源自我哋另一個樂隊 friend 即係另一隊 band 嘅一個朋友啦。咁有一日係咁，即係唔係有一日嘅，有一排啦，係咁講。喂，我女朋友又點唔俾我出街、啊？我啱啱有個 fans 幫我影相，我搭佢個膊頭，跟住之後佢就圈住個膊頭 WhatsApp send 翻張相俾我。 哇！好扯， 好扯。跟住之後，跟住之後咧，我又哦係、啊，我自己都有段咁嘅經歷咁啊，跟住就係有一日醒瞓醒啦，自然醒。 跟住有一句，唔係自然聲，真係 幸福 有一句無啦啦好似個天俾我嘅 melody， 咁我就 but I can't do this no more， 我突然諗到呢句啦，跟住啊諗咗一陣，不如而家寫低佢啦，因為嗰一個 mood 唔係好寫歌，但係唔得。要寫低佢先，因為我覺得係個天賜俾我 melody 嚟嘅，咁係真係好快寫完，可能三四個字。你知有時寫歌呢啲嘢，你三四日都寫唔一句，但係一寫就寫俾係成首你嘅話，係個天嘅安排嚟。咁我順應個天嘅安排去俾我兩位隊友聽。嗱，我而家寫一首歌，咁咧就係講我以後都唔可以做呢啲嘢啦。跟住 唔準再搭膊頭啦， 唔準再搭膊頭啦。但係即係我都有寫翻少少中心思想，就係其實叫做個女仔，成日去 control 我啦，咁但係我係要放飛自我嘅決定，我係唔理個女仔，我要做自己咁樣。咁我俾佢哋聽完之後咧，佢哋就OK， 我明 白。I know that feel, bro。 I know that feel, bro 絕對係啊，即刻出咗嚟。咁跟住就我哋就直接 send 俾監製崔老闆問佢：喂，呢首歌點？啊 ，OK， 呢首 OK， 走啦。咁我哋好之後啲嘢都好 smooth 一路 run 就係啦，跟住件事就係咁樣嚟。 OK， 咁啊頭先講話即係個 demo 就係 base on 好多唔可以做嘅嘢啦，即係搭膊頭影相嗰啲唔得啦。即係記唔記得最初呢個 demo 除咗搭膊頭影相之外，仲將啲咩嘢唔可以做嘅事情係擺咗落去嘅咧？ 我諗翻個咩啊？ 我覺得過嚟蘇棟音樂好 inspired 喎。 點解啊？ 因為咧其實幾似聖人模式。讲嗰样嘢，即系啱啱讲个不厌其，因为佢有一句 keyword 咧系 I can't do this no more， 系 即系我唔得啦， 系啦， 系啊， 明咗 即刻，系 啊， 我唔得啦，其实 因为你完咗一次之后，你就会 系啊，即系 系啊， 不打了，不打了， 系啊，要唞唞先啊，咁样咯， 呢度先谂到啫，我哋今朝做咗咁耐都谂唔到，所以。Yeah， 骚动音乐， 因为我都好奇，就系头先你讲唔应该做嗰一样嘢，点样 link 落去即系圣人模式？我哋本身理解，唔系我啦，我本身理解，唔好拉你落水啦。我本身理解嘅嗰个意思啊，即系点样 twist 咗落去咁样样嘅。 哦，其实圣人模式点样去解释呢件事咧？用呢个歌名咧，系讲到因为其实。有一方一定係會好似一個兵嘅角色，去容忍啊，好多容忍。咁容忍到咩位呢？容忍到真係仲偉大過聖人咯，真係。 哦， 即係我已經去到哇！你乜都唔俾我，我都好啦。 係 你唔好嬲啦。即係如果你無啦啦，我有一日搭阿 Anakin 膊頭， 係 你唔准搭膊頭，咁我冇理由啊。好啦。对唔住我以后唔搭佢膊头咯，系我唔啱。咁样其实系唔啱噶嘛，即系根本就有违自己本身个原意原则，因为本身呢件事搭膊头根本就唔系一件事， 唔系一件坏事， 唔系有不轨嘅企图， 系 咁系你谂到有不轨嘅企图，系你嘅思想坏，咁所以容忍咪变容忍到圣人咯。咁所以歌词到最后就系话俾你听，即系难得回复自我，唔好搞咁多嘢。 系，因为你话即系天俾你嗰句英文，系咪因为咁，所以你一定成首歌要留住嗰句英文咧？就系、是， 其实嗰时同 T-Rex 去沟通份词就系有呢样嘢，即系佢都问我，你系咪想留呢句？你唱咁多次，因为我系讲紧 本身多啲嘅，即系 再多啲啊， 系成首都系， 成首 冇乜，净系一句。 有机会俾你听下个，有机会俾你听下个 demo， 成个 bridge 都系同一句。 咁所以就留住咗，即系佢知道你中意啦，因为。 我谂，因为呢句嘢就系我写呢首歌嘅宗旨嚟嘅，系啊，所以佢即系变相觉得，呢句应该要留啦，其实，即系咁样去留翻个原汁原味俾观众听到，其实首歌本身就系讲呢样嘢嘛。 系， 咁啊，有咗呢句骨干之后，另外两位嘅兄弟亦都跟住呢个歌词或者呢个 melody 就展开佢哋嘅发挥嘅一个旅程啦。 知佢唔得啊，有限嘅， 进入咗圣人模式， 进入咗圣人模式， 要唞一唞， 你哋就要顶一顶啦。 咁啊，我到我哋就弹下 bass 啦，打下鼓啦，咁样啦。 咁喺设计上面，即系譬如可能 bass 或者鼓先都可以讲下，即系呢一首歌听住之后，因为都听到里面一啲唔同嘅设计，即系例如鼓咁。可能會容易得聽得到，可能每一個入 chorus 嘅方法都已經唔同啦，咁樣會聽到。 其實咧，即係假設我係呢個故事嘅男主人的話咧，我係比較火爆嗰啲嘅，即係可能 主人啊， 男主角，sorry， 唔好意思啊，各位，係啊，即係假設我係個男主角的話咧，我係火爆嘅，但係 Tony 可能佢遇到呢時佢係 冷靜少少，但我唔係，我一嚟我第一下反台嘅，即係喺首歌第一個巴就已經係就嘈起上來啦，係啦、嗯，因為我就係比較火爆，所以我就諗咗好耐點樣將呢、這個故事又或者我嗰樣樂器連埋一齊，所以呢首歌個鼓嘅設計。佢可以話係平凡得嚟，但係其實個起伏就係嚟自你幾時爆咯、 嗯。 但係我係第一秒就爆啦、 哦。因為咧，我就喺度諗緊聖人模式，唔係應該要係好平靜、好 peaceful、好心入邊冇任何雜念咁樣。 兩款啦、啊哦， 原來一開始就已經爆發。 係兩款聖人模式嘅。 咁你如果你覺得嗰個爆發點前面一嚟就已經有鼓啦，咁但係有鼓得嚟，你覺得呢一首歌你去設計嘅時候會唔會都再有一個爆發點？即一个叫做混乱期，即系你处于一个咁嘅关系当中，嗯、可能唔知啊，即系火爆得嚟都会个人都进入 chaos 咁。有噶、嗯，其实喺第一个 chorus 完咗之后咧，系 music break 嚟嘅。 系、啊， 其实嗰段 music break 咧，如果仔细啲听，其实系发现到唔同一拍子嘅。 系 系啦，突然间有两三个巴唔同咗啦， 三连音咁样。 系啦，就是、好似我哋突然间癫咗、癫咗、癫咗、癫咗、癫咗，突然间个嗰个气氛越嚟上涨，但系之后咧，诶、个鼓又平淡翻嘅，即系好似往往我哋嬲一个。人咁樣，即係譬如嬲女朋友啊，你唔俾我做呢樣，唔俾我做呢樣，嗰刻你一定見嬲，即刻反台。但係反完台之後咧，其實你第二樣嘢就係反翻轉張台啦、 嗯。 你即刻你要冷靜翻，再去諗你自己下一步要做啲乜嘢。所以其實嗰個起伏 反台 係啦，嗰、那個起伏就係、是、哇反台啊，之後誒調翻張台，誒反台誒又調翻張台咁樣嘅一個層次。所以去到首歌嘅中去到尾左右咧，就冇停過噶啦， 係啊， 全部就一路爆到尾噶啦，係啊，因為人。頂唔緊啊！嗰下 咁跟住喺 base 嗰度嘅設計 ，Elegant 喺呢首歌，你自己又用咗咩 approach 去？ 我聽到 Tony 唱呢首歌出嚟咧，其實就好鮮明嘅。其實一去玩嘅時候，咁、我 base 咧都係正常 keep 翻個 groove 啦，將個吉他同個鼓融合埋，成好似有膠水咁樣。咁、唯一一個位咧，啱啱講到 chaos 咧，其實去到個 bridge 嗰個位咧。有少少誒，噔噔噔噔，好似一個樓梯咁樣咧，我覺得好似一個 chaos 嘅感覺。因為去到嗰首歌嘅嗰個位咧，我自己都即係好想 present 一個好亂嘅 feel。 咁其實因為呢一首歌誒，頭先聽你譬如你去編啦，咁T-Rex 去填詞，其實揾 T-Rex 就有冇一個即係點樣即結緣，或者點樣呢一首歌會諗起，誒揾佢嚟寫都好喎咁樣。 呢個真係一個緣分嚟， 係 因為 T-Rex 係講緊我係中學嘅朋友嚟， 哦， 都十。幾歲就識㗎啦，咁因為嗰陣時當時夾 band 嘅圈子，我哋都係嗰幾隊 band 一齊玩咁，咁所以變相就一定，唉，點都識啦咁樣，咁機緣巧合之後嗰陣時 ，Anakin 咁啱又同佢拍過個 MV， 係 喎，咩 MV 啊？ 黑歷史， 我見到話黑歷史喎，見到佢寫， 黑歷史啊，對佢嚟講黑歷史，對我嚟講係一個 最靚嘅歷史， 光環嚟嘅，真係 時光。 都係廣告嚟嘅，一個馬會嘅廣告嚟嘅。 係、 咁就係啦，佢哋喺前面 rap 嘅，佢同佢嘅嗰隊 hip hop 組合 ，hip hop 組合 係。 跟住人唱歌咁，我就係後面嗰隊 band 咁啊，可能有啲馬喺周圍跑咁。 幾多隻左右啊？ 十三隻。 好 detail， 好 detail， 幾多隻都記得。 即係拍歌又再又傾下偈咁樣。 係啊。 跟住就去到我哋真係寫首歌啦。係、 yeah. 啦，其實我哋幾年冇傾偈㗎啦，因為大家各自有各自生活啦，各各忙啦。咁但係即係一寫完呢首歌之後，咁我哋去傾份詞邊個寫嘅時候，就覺得個 melody 咁直接，不如。試下揾 T-Rex 啦，即係佢寫啲好，即係比較直接啲、狠啲嘅，佢係好啱去填呢啲詞嘅，咁啊就揾 T-Rex， 咁佢都好快俾咗呢份詞我，我亦都好快咁， 好 ，OK， 好，冇嘢改，直接入去。 系， 如果唔得我会讲唔得嘅，但你真系得嘅 T-Rex。 咁但系佢最初即系去解释俾佢听嗰个歌曲嘅谂法啊，或者系即系想个词嘅内容系点？你系用一个点样嘅 approach 去同佢讲？ 其实我本身 demo 词已经系讲紧呢样嘢噶啦，咁、所以变咗佢只系需要帮我去译翻我讲嘅嘢，令到佢修饰咗靓咗咁样。咁同埋我同佢沟通嘅时候，佢都好明白，兵哥嘛。 系 了解，系啊，咁啊，咁其实就已经诞生咗呢个词出嚟，咁同埋我又觉得佢写呢份词好好唱，系啊，咁样我俾埋苏老板听嘅时候，苏老板都觉得啊，系得啊，呢个词几舒服啊，唱得咁样，咁所以就促成咗今次呢个合作咯。我都有同佢喺即系 message 咁样，咁佢都有讲咧，有阵时啲嘢真系缘分，即系十几年 识咁耐， 系 但是今日先至叫做第一次嘅，即係一個同 Pandora 嘅合作啦。咁大家都覺得係一個緣分嚟嘅。咁希望之後都有歌去同佢一起繼續合作。 嗯，咁跟住即係就去揾，即係今次都有書老闆啦做監製咁。我見佢出 post 話咩？呢只歌佢一聽，唔知第一次同埋睇個詞，佢就已經覺得正噶咯。佢係即係佢自己都係好中意。 我直情感恩啦！你知道 send 幾年中 send 幾多 demo 俾佢，佢話。 所以他能够讲这个你又知道这个他真是一个赞赏。 真是一个赞赏来的。所以多谢舒老板先。即我觉得他真的帮了我们很多，尤其是在即揀哪些 demo 啊，或者个唱腔去怎样帮到我去找多些自己啊，这样是好东西来 的。咁在这一只歌呢，今次即舒老板怎样跟你 work on 个 vocal？ 我哋去傾唱歌嘅時候，就係喺度諗緊用一個唔係好唱歌嘅方式去唱呢首歌，就反而係著重多啲 storytelling 嘅。 嗯， 因為呢件事都幾即係唔會係好 classical 嗰只唱歌去 present 噶嘛。其實一定係講緊啊，咁我同我 friend 當咯，同我 friend share， 唉，我個女朋友點點點點啊，其實咪真係唉，真係係唉多啲噶嘛。 啊， 係啦，就冇咁話唱家班嗰只啊，好圓滑成件事，好圓潤嘅，唔係嗰啲。咁但係個拿捏位就難在，因為唔係好唱歌咧，咁變咗我就成日去用咗個喉嚨聲，咁點知變咗聲帶發炎，錄下。咁、 哦、 就有呢件事出現過，中間小插曲。但係就真係好彩，就蕭老闆即刻介紹個醫生俾我睇。咁就好快好翻，咁就可以繼續錄啦。咁樣咁出嚟個成品我哋都好鍾意，因為真係似咗嗰個講故事嗰個 feel。 係 咁啊，係咯，多謝舒老闆去幫手。 但好奇，因為話即係一個講故事嘅方式，咁但係因為頭先 Michael 都講佢嘅設計，其實一嚟其實已經一個憤怒底嘅，即係個音樂已經係起鼓咁，咁變相喺講嘢，即係我哋平時講嘢都即係好少一嚟就要 keep 住喺個 energy 度即係鬧咁，咁喺介乎講嘢同埋嗰個憤怒之間，咁會唔會係一個要 tackle 嘅位咧？喺呢首歌 要一個個部分嘅，即係你講每一段，我都會諗一個語氣俾佢。其實 係 即係去 present 翻啊，其實成件事個 picture， 當我要同一個 friend 講啦，唉，我個女朋友點樣對我，我覺得真係唔啱啊！有啲起伏啊，嗰啲各樣咧，咁先至去營造到嗰個氣氛㗎。所以可能大家會留意到，其實有啲未必係需要用假音嘅位，我都會用個假音啊。有啲反而用假音嘅位，我用真音啊。即係有少少估我唔到嘅，因為有陣時個人激動起上嚟，你就係會有啲唔 make sense 嘅 projection 㗎嘛。個喺把聲度，咁所以今次個 approach 就變咗都幾多去 design。怎樣去唱好這首歌，還有個表情又要做足給他， 或者唱錄的時候都會跟上， 因為要有對象啊，即係唱歌要有對象，所以變咗我不斷地 要諗住一個人啊。 我好想問 我一定幾幅 作為一首歌叫《聖人模式》，你諗住個對象到底係點樣嘅咧？ 係攞咩相？係啦，係啦，有啲媽咪唱歌會擺個仔嘅相喺度唱俾佢聽。你啊攞咩相咧？要諗咩咧？ 哦，我嗰陣時諗，因為聖人模，我哋呢個聖人模式同嗰個聖人模式有少少出入嘅，唔同嘅。咁我就諗翻就係我大學嘅時候都拍咗一段拖咧，我都覺得係類似呢啲嚟嘅。 嗯， 係啊，咁我就即係因為我自己都有同感。咁變相其實好簡單，我就諗到個對象係邊個，我就唱咩？衰人， 你個啊咁啊， 熄機噶嘛？ 咁喺呢一首歌《聖人模式》嘅 MV 啦，亦都係一個好睇 MV， 同埋我有一種感覺睇，因為你哋同埋演員係同場，甚至乎同鏡啦。即係譬如阿 Ronald 咁，可能有一幕佢爆發緊，但你哋又喺後面。即系弹紧嘅，其实嗰个气氛系咪大家一齐系同步紧嘅？即系有啲 MV 系演员有演员拍，跟住可能 band 有自己拍，但系你哋喺同一个场合嘅时候，咪大家一齐高呼嗰个情绪同佢嗰场戏咯，系咪？ 我好担心整聋佢咯，因为佢好近套鼓嘅，其实 系啊，我 嗰场系回音好大嘅，咁所以其实咧，当我个演员行紧过嚟嘅时候，我开始。是不是應該收收力呢？扮整親耳仔好大件事㗎嘛。咁樣先我成程就係囉。咦佢遠咗啫，咦又可以大力啲啦。咦近少少唔得收力。 我俾佢情緒影響到㗎其實。 係囉。 因為佢都好有氣㗎。 成件事。咁佢唯一擔心係驚佢踢到我咯。即係你知嘅時候，因為我個空間其實唔算好大嘅啫。 嗯， 係咯。咁變咗大家好容易困到大家，因為驚你知我攞住支架撐攞住吉他咁一嘢揈落佢背脊度，佢又痛整痛佢。因為真係有一下真係整到佢嘅。 嗯， 系啊，但系佢都好专业啦，最后即系拍晒成个 shot， 哎，唔好意思啊，嗰阵时先问佢有冇事，咁但系佢都即系冇问题咁样，系咯，所以今次其实睇翻成个 MV， 我觉得系好即系几好睇，我哋自己几满意嘅一个 MV 嚟嘅。 咁呢个 MV 嘅设计即系用一个即系啲光管做一个好似龙一部 lift 咁样，即系呢个 idea 嗰阵时有冇话点样 come up 出嚟？ 其实呢个导演一嚟第一日同我哋开会嘅时候，佢已经讲啦，咁其实我就想整部 lift。系啊，混 lift 就好似佢哋嘅感情一样，咁佢用一个 lift 嚟做去做嗰个捆绑嗰个感觉，咁亦都好好嘅就系其实成件事都几靓嘅，即系我一入到佢第一日 send 嗰个龙俾我睇嘅时候，哇咁大制作啊，你边度咁多 budget 啊？ 系 系啊，但系佢哋好用心机去帮你谂咯，即系点样去喺一个唔高 budget 嘅情况之下又呈到呢件事。所以係佢哋好擺心機嘅 feel 到，好擺心機去喺呢個 MV 度，所以感謝導演同監製去做呢件事。 所以大家可以睇埋呢一個星人模式嘅 MV， 咁啊知道即係頭先講嘅嗰個龍啊，嗰個 lift 佢點樣，佢又唔係真係一部 lift， 但又做到嗰個效果咁樣，就可以睇得到噶啦。 一齊進入星人模式啊！我哋 進入星人模式嚟噶，係時候啦嘛，平靜 peace，peace，love and peace 噶 啦。好啊，今日多謝平多同我哋介紹啊，謝謝三位。 Thank you。 想的，看似作回应也欠加情，我却与自责暗里博弈。每次去陪你，你亦是不惜，冷与冷言你晦气妒忌，你妙应谁却语气亲昵。恨这应该早点看清，曾卖了命。又被赞过我细腻，每次也被你恶意挑剔。爱到有怒性，我难以清醒。圣母也未会救我伟大，救我伟大到痛都。伤害仍然好。